1-800-119-6670。

将往事再改重编，没法分开恩怨，今世今生永存，可知你内心可有算。

悲伤总比欢笑多，最美丽的总是没有结果。追逐过的梦，转眼已全部无影无踪，独留我在风中拼命地挥手。悲伤的歌曲，在多风的夜里，窗外总会闪动你的背影，将我从梦里惊醒。窗外总是飘着冷冷的小雨，仿佛听见那首悲伤的歌曲。 直到

常看见，嘿嘿嘿，自己的微笑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。车窗外的风景，嘿嘿，幻想中绵延， 直到